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92集。 有道是生灵不灭，心魔不死，此物无法被杀死，无法消除，程潜只好使了个封，将其封在冰里。程潜本想着这朱雀塔里除了破铜烂铁，就剩下了一个不是人的塔铃。那心魔被封在冰里没有力量来源，久而久之必然会被削弱。哪怕过个一二十年，冰柱被朱雀塔融化了，他也差不多饿死了。谁知这好像能千秋万代的朱雀塔，居然转瞬间就碎在了顷刻。浓重的黑云自南边汹涌而起，源源不断地包裹住那冰柱，好像是被什么召唤而来。在场有些机灵些的修士见了此情此景，已经准备跑了。马车前的两位保护纨绔的元神修士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其中一个瘦高些的老者开口道， 这魔气冲天，不是好相遇的。 另一个矮胖些的说道， 常听人说南疆有隐形者，我看不是空穴来风，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先走吧。 那瘦高老者叹了口气，有点无奈地问， 哎，那少主怎么办？ 矮胖老者尚未及回话，便听旁边一个修士震惊道， 前辈快看。 只见说话的修士腰间有一根灰灵，那灰灵活物似的竖直而起，飘飘悠悠地随风而动，竟缓缓地指向了朱雀塔的方向。持灰灵的修士急促地说道， 前辈，这是寻踪灵，来时我因怕出意外，将另一端打在了少主人身上。寻踪灵之前想必是被朱雀塔阻隔，眼下朱雀塔一炸，他立刻就能感觉到少主的位置。 那瘦高老者听了，脸色当即一变， 少主怎么在朱雀塔里？这该如何是好？ 如何也好不了了。就在这时，只听远处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所有黑气漩涡一样的聚集在冰柱周遭，竟自地下汇聚成龙，扶摇而上，将那冰柱卷了起来。不知是谁口中喃喃道， 土蛟成龙，天下乱。 那黑龙引颈上天，一声怒吼惊动了南疆大山十万座，冰柱脆响一声，蓦地出现一道裂痕，从上而下转眼分崩离析。冰柱中封住的黑影与巨龙合二为一，缭绕着直冲天际，九霄震动，星月齐暗，满山黑气如不灭的大火，将半壁江山也吞了下去。神佛惊惧，那矮胖的元神修士大惊道， 走走，快走。 可饶是一方大能，在此情景下生气也不比秋虫高到哪里去。这元神修士咬咬牙，当即立断扔下了他的同伴，连滚带爬地将自己化成一道流星，没命地逃脱而去。就在他脚下渐升至天空的一刹那，朱雀塔处犹如张开了一张腥气扑鼻的大嘴，转瞬将在场所有人都一口吞了下去，仙体与元神竟无一逃出。那矮胖的元神修士见此面无人色，头也不敢回，向着北方飞驰而去。此时边陲酒楼中，程潜毫无预兆的一头栽倒，将颜征明吓得不轻。 小潜，醒醒，小潜，小潜。 他连拍再喊的叫了半晌，才哭笑不得的发现程潜居然被这一杯掺了酒的桂花糖水灌趴下了。颜征明完全没料到他这看起来无坚不摧如同飞人的师弟，居然这么容易就被放倒了，抓耳挠腮的在旁边手足无措了好一会儿，终于想起来自己该干什么。他上前一步，也不知跟谁解释， 去床上躺着。 自然不会有人回答他， 严征明说完这句话，就仿佛得到了什么许可一样，小心翼翼地屏住呼吸，弯腰抱起程前，放到他那干净的一根头发都没有的床铺间。严征明注视了程前片刻，试探着伸出手，轻轻在他脸上拍了两下。 哎呀，你真是一口都不能喝吗？ 程前毫无反应，严征明的心绪不由自主地飞扬了起来，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美什么，若有尾巴想必已经翘上了天。他戳了戳程前的额头， 看你这点出息。 程前借着他的手微微侧过了半张脸，清浅的呼吸间有含着桂花味的酒气，毕竟是凡酒，以程前的体质，纵然人事不知，真元也会自行运转将那一点酒气排出来，即便是醉，他也醉不了一时片刻。严征明就用这一时片刻坐在了床边，用目光描摹着程前的五官，方才沉淀下去的心湖中仿佛被人丢了一颗小石子，再次飘起涟漪来。他就像个守着堂的穷孩子，心痒难耐地想坚守自盗一下，又没有作案的胆子，只好一边眼巴巴地看着，一边七上八下地胡思乱想。虽然没敢碰程前一根汗毛，但已经快将自己的心想得从嗓子眼里跳出去了，脸上兀自挂上了一个诡异的傻笑。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异动，好像耗子掉进米缸里的严征明蓦地从一堆老不正经的幻想中回过神来，神色一凛，隔空拍开了窗户。只见院里的飞鸟好像齐齐受惊，正扑腾着翅膀四散而逃。南边仿佛上来一阵天色，浓云如潮似的翻滚不休，一股巨大的压力循着阴沉的夜空传来。严征明再也顾不上偷看谁的睡颜，回首一掌按在程前的后心上，含着锋锐之气的真元陡然长驱直入，瞬间将程前体内不温不火转动的真元搅动了起来，那本就没有一口的酒顿时消弭无处。程前被他拍得呛咳着清醒过来，让外来真元强行叫醒的滋味自然是不怎么愉快的，他一口气堵在胸口，半晌没顺过来，两侧太阳穴还在乱跳。程前的眉头拧成了一团，有点吃力地将自己撑起来，心说要是严娘娘胆敢告诉他这一掌拍过来是因为他没脱鞋，他非得以下犯上不可。严征明瞬息之间已经站在了窗前，背对着程前说道， 你别等啊，起来，出事了。 程前方才扔在桌上的双刃嗡嗡作响，他用力掐了掐自己的眉心。 怎么？ 话音没落，严征明方才被程前硬破开的门再次被人踹开，只见李云肩上扛着一只半人高的长腿大鸟闯了进来。 大师兄，我小钱。 程前在此没什么稀奇的，稀奇的是他坐的地方。李云一只脚跨在门槛上，神色又猥琐又尴尬，简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饶是四下危机未明，严征明还是被他的眼神看得一阵做贼心虚。 杵在那儿干什么？滚去！ 程前看着那蔫蔫的大鸟问道。 这是小师妹。 哎，他的腰骨有异动。 李云将水坑放在桌上，水坑体温极高，李云袖子与双手被烫出了一排焦黑，身体接触桌子的一瞬间就听撕拉一声，旁边的一壶凉酒沸腾了起来。李云挥手将酒桶移到了窗台上，缩回手窝在一起吹了吹。 所以他一直变不回来根本不怪我。 水坑半死不活地趴在桌子上，活像一只金碧辉煌的烤鸡。 师兄，我要死了。 然后这位要死的一偏头， 正好看见严征明方才打开后丢在一边的点心，便探头啄了一口，留下了一个贯穿的孔，边吃边道： 死也要当个饱死鬼。 大师兄在带孩子方面真有一套，因材施教，完全保留了小师妹原汁原味的鸟气。 此时外面的天已经黑得不行，酒楼中不多的住客全都披衣而起，人心惶惶地伸着脖子在外面观望。程贤探头看了一眼，见远方黑云间似有一条黑龙若隐若现其间，这可不是真龙旗那死了8000年的古董，巨大的威压伴随着让人内息不稳的魔气呼啸而来，笼罩了风云变幻的半个天。就在这时，水坑身上突然发出一声脆响，那原本半人高的大鸟翅膀骤然拉长，身上窜起了几尺高的火苗，木头桌子当即被付之一炬。严征明长袖一展，来自剑修的森然剑气好像一个透明的罩子，蓦地将整间屋子笼罩起来。李云从怀中摸出一包朱砂，抄起窗台上的桂花酒化开，整个人几乎快成了一道残影，地面上一圈一圈火红的符咒行云流水般的展开。程前本来想说一句此处不宜久留，能不能走，见了此情此景，也将这没必要的话咽回去了。他抓起双刃纵身一跃，窜上了屋檐，站在外面护法。脚下传来几声巨震，天妖之力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的破鼓肆意，被严征明死死地压制住。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